下面是次期第三日，正月十八日开始。今天第二期的三天又过期了。功夫做纯熟了的人，动静之中都有把握，有什么心去分别它一期二期三天两天呢？但是初发心的人总要努力精进，莫糊糊涂涂地打混，把光阴错过了。我现在再说一个比喻给你们初发心的听，希望好好听着。诸方禅堂中所供的一位菩萨是一位圣僧，他是释迦如来的老表，名阿耨乔城卢尊者。世尊出家时，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、母族两人往雪山照顾他。此尊者是母族二人之一。世尊成道后出自鹿野园，为之说四谛法。这位尊者最初悟道，同时此尊者是世尊诸大弟子中地位先出家者，故名圣僧，又名僧首。他的修行方法在《楞严经》中很明显地说：我初成道，以鹿园中为阿耨多五比丘等记录四众言，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即阿罗汉，皆由客乘烦恼所悟。汝等当时因何开悟，今成圣果？这是佛告诉我们不成菩提即阿罗汉的原因，并追问当时在会诸大弟子的开悟是用何法而成功的。这时候独有乔城卢尊者了解这个法子，所以他在这会中站立起来答复世尊曰：我今长老与大众中读得解明，因悟客乘二字成果。他说了之后再对世尊做解释，是地说：世尊，譬如行客投寄礼亭，或数或十，数十势必促长前途，不遑安住。若使主人自无忧往，如是思维，不助名客，助名主人，以不助者名为客矣。又如星起清扬升天，光入隙中，发明空中诸有成相，成之摇动虚空寂然。如是思维，成寂明空，摇动名成，以摇动者名为成意。他这一说把主客二字说得何等明显，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譬喻，是告知我们用功下手的方法。 说，我们的真心是个主，它本是不动的，动的是客，即是妄想，妄想犹如灰尘，灰尘很微细，它在飞腾之时，要在太阳照入护拥时或空隙之中才看得见。即是说，我们心中的妄想在平常的动念中并不知道，一到清净修行静坐用功的当中，才知道许多的杂念在不断的起伏，在这妄念沸腾的当中，如果你功夫不得力，那就做不得主，悟不得悟道，流浪生死海中。今生姓张，再生又姓李，如客人投诉旅店一样，是没有一个久远的时间住得不动的。但我们的中心却不是这样，它总是不弃不来不生不灭的常住不动，故为主人。好比如虚空尘土飞出，虚空总是寂然不动，犹如旅店里的主人，他老住在店中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。在名相上讲，尘者尘沙是烦恼之一，要到菩萨的地位才能断得了。妄者妄鹤，鹤有见鹤八十八识，思鹤八十一品，见鹤有五顿时而来。修行的人先要把见鹤断尽，才能证入西陀还国，但这功夫非常的难。断除见惑，如断四十里的逆流。可见我们用功的是要有甚深的力量。思惑断尽，才能证到阿罗汉果。这种用功是渐次的。我们现在只借一句话头，灵灵不昧，寥寥长之，什么见货思货一刀两断，好似青天不挂片云，清扬升天，即是自信的光明透露。这位尊者悟了这个道理，认识了本有的主人。你我今天用功的第一步，要把课程认识。课程是动的，主人是不动的。如不认清，这功夫无处下手，依旧在打混的空过光阴。希望大家留心参看。